还是想听假话呢？ 哦，你想听真话？ 亲家母，我告诉你，中国府一顿螃蟹宴做20两银子，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呐！我看着真心疼啊！ 你说呀，二奶奶呀，那螃蟹宴让我搅了，老祖宗没怪罪我吧？ 没有，老祖宗今天玩的可高兴了，这会子呀，正

是那红楼梦，鸡飞蛋打做的是黄粱梦，神魂颠倒做的是痴情梦，痴在年华做的是天堂梦，中国府直到一场离散梦，给后人敲响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不打自命的钟啊。 小姐，这不是肚脐眼拔火弯，你没病找病吗？不是，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呢，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赶上人家倒霉了都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咱们还念人吗？你们俩听妈的，咱们赶快去拆这银子，就是出房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 对，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 哎，这意思，听母的，听母的。 好，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 走。啊， 知道。 官的荣国府就这么完了，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乔姐，乔姐，乔姐，乔姐，我的闺女，你在哪儿呢？ 坐一 边，南边，北。后头都去哪儿了？往西凤啊，往西 心眼善良，连你名字都是姥姥给起的。我在这人世间老大恩德， 二奶奶，你快别这么说，你快别这么说， 儿啊，记住妈。 我热泪流淌， 脚。 听众朋友，河北省方润评剧团演出的《红楼》先请听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汪 转丢了俺家的银锁三分，官府报不相和， 高门酒，我犒赏你的三

算得一

天马公孙雄文小脸来你只听你若是再三你不肯饶人大人的王法不用心手指一边将了你的他